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com， 我系黄之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啊，好啦，直播支持大军阀嘅朋友咧，首先我哋就 say 声 sorry 先，就唔好意思，唔系因为等阿龙啊，阿龙咧就其实第二节一早坐喺度嘅，咁但系咧，因为就技术嘅问题啦，系嘛，同埋我哋而家咧，即系大镬噶，因为我哋咧，即系呢、這个冇原来。搞咁耐先支援我哋冇光纤宽频嘅，咁大镬噶， 有 屌，真系同埋我哋系帮衬呢个咩噶嘛？呢个九仓个有线啊嘛，即系早排就系因为咧，佢话卖盘咧，唔知点解咧，就系、是、网速系得咗一个得嘅，咁啊，即系而家好翻啲啦，系嘛？ 简单嚟讲、啊，其实第二节咧就系、是、唔记得咗咁 live， 系啦， 所以咧大家就以为我哋做完一节之后咧，就等阿龙，其实阿龙一早喺。半个钟头之前咧、 啊，做咗啦， 就已经做完噶啦。 咁我哋就用咗一节嘅时间，35分钟咧，都几长嘅，就评论呢一个咧，即系阿聪仔认叻事件系嘛？唉，咁啊好啦，大家就自己睇翻啦。咁我哋而家咧就 upload 紧嗰集节目咧就上去嘅，咁啊都非常之精彩嘅。咁咧就呢一节咧，咁我哋就吓弱略讲两句。我唔系好想讲啊，胡志伟，但你又好想讲佢，因为我觉得佢即系呢个不断。不断咁样重复嘅现象咧，即系只能够系令我更加相信一件事嘅啫，就系令我更加觉得系咧，即系其实佢系即系又系俾老鸽去点去讲嘢嗰只咯，即系我觉得系， 我觉得唔止嘅，即系如果 你即系你觉得有嘅， 即系老鸽点都好、啊，不在其位，其实系不谋其政， 系嘛？ 你设身处地谂啊，如果我做主席都好，你讲还讲啦。我都要吸收到先得嘅， 嗯， 甚至乎有啲人咧，即系事后咧系分析同埋透露啊嘛，其实系胡志伟过去嘅日子里边成日挂住自己口边讲大和解嘅， 嗯，系啊，一嚟啦，二嚟佢就 唔系今时今日讲噶呢句说话， 哦，即系你听过佢自己亲口讲嘅， 我唔系听过佢亲口讲，但系我听佢身边人讲话，胡志伟系经常挂喺口边，以为讲大和解嘅， 不如大和解啦，好唔好啊？ 咪戇鳩啊，在于乜嘢咧？成个问题喺边度咧？ 嗯， 你作为反对派，你有咩资格讲大和解？ 嗯， 喂，都唔系你嘅角色讲啦，喂。睇翻历史，睇翻现代嘅政治，从来系边个讲和解嘅？ 嗯， 南非嘅白人政府讲话同你和解啊嘛，叫你放低武器啊嘛。呢、這个缅甸嘅军政府要求昂山素姬，你哋唔使再抗争啦，我同你和解啊嘛。菲律宾政府由1986年嗰阵时开始，虽然唔成功，即系呢个革命之后，颜色革命之后。同呢个 PLA People 唔知乜鬼 Army 咯，唔记得咗啦。嘅、菲律宾嗰啲游击队讲和解嘛，叫佢放低武器啊嘛。 嗯、 我西呢几个例子话俾你听就系、是，从来无论你曼德拉又好，呢、這个昂山素姬又好，甚至乎呢个菲律宾嘅共产党都好，嗰啲地下组织都好，唔系佢主动走去提噶。 嗯， 戇鳩。你搞错咗个角色啊！ 唔系，我可以理解。 同埋你戆居系在于咩咧？我一睇已经知道你大镬噶啦。政治嘅问题用政治嘅方法解决，同意。但系关呢个朱经纬咩事啊？关嗰条七警咩事啊？喂，唔好将嗰一啲嘅嘢捞埋我哋嘅政治纠纷嚟讲啊！喂，仲有啊？你哋自己都未倾掂数啊！咁旺角嗰啲算唔算系政治犯啊，阿哥？ 嗯， 仲有，喂，我哋唔系讲占中嘅时候，公民抗命无畏无惧噶嘛，大哥。 嗯哼， 而家叫人哋唔好勾告你啊！ 嗯，仲要你代表所有反对派咁讲， 喂，你真係好鬼好笑啊！即係我唔講唔得啊！雖然已經過咗幾日，你話覺得好悶啊，我一定要講啊！你點可以唔講啊？喂，你作為反對派，你最大嘅籌碼喺邊度啊？你告我，你告我，你夠膽就，你判我坐監啊？你大鑊過我當權者。 製造英雄出嚟啊嘛！佢哋 喂呢啲就梗系叫政治犯啦， 有明天啦，真系学阿郁文话斋， 唔系掟砖嗰啲啊，大哥，因为嗰啲系有争议啊，喺成个国际社会里边，成个主流价值里边有争议啊。但系如果你和平嘅公民抗命同埋街头抗争，即使你话我冇政府冇批准，屌咁你做政府，你梗系唔批准啦，大哥，唔使讲啦，占住条主要嘅道路，但系你又和平啊嘛。佢都判你几碌，你唔赚？喂，你真系凸显呢个一国两制嘅荒谬啊！阿哥，喂，你而家送出去柒俾佢，佢真系唔啦，佢真系唔再告你哋，真系唔再拉你哋，你仲惊啊？屌大佬！喂，呢啲系当权者主动同你讲，你先会嗱，我谂下啦。喂，你紧张过我啊？我哋真系烂命一条啊！嗰几百友，你就算我当你拉，够胆拉嗰几百友啦，我哋嗰啲都杀埋啦，系咪？金英嗰啲中埋啦，喂，你付出代价大定我付出代价大，大佬？你堂堂泱泱大国，我惊你咩？系咪？人一世又埋一世咯，乜嘢都享受过咯。正如阿达嗰次我喺度 send 个 message 问候佢。是吗？我说我都唔记得咗问候你添。喂，佢都识讲啊，同我。佢话做民主运动冇发生过呢啲嘢，你点咪叫搞民主运动啊？屌佢六十岁人先明啊！屌大。 我明啦，我终于明点解佢而家系咁去旅行咧，就系、是、其实透支紧而家啲自由啊。 喂，其实香港民主运动好多所谓嘅民主之父、民主之母，其实都好丑嘅。在整个反对暴政的过程里面，你付出过什么代价？什么代价你付出过啊？没有。喂，这次还不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和平的抗争，一个抗日持久搞了79日成为国际新闻的一个抗争，他不告你，你都冲埋去俾他告了，大哥。 曾建超就主动坐了咯。 即唔系又唔系嗰种，而系在于佢嗌你和解，你都要谂下啦。同埋边一个有资格讲和解啊？梗系当权嗰条友啦。 我记得你 share 嗰篇文出嚟，其实就系讲紧民主派当年讲和解嗰个刘千石，到最后咩下场，大家睇到噶嘛？ 喂，和咩解？六四平反咗啲咩和解？三道闸拆咗啦咩？和咩解啊？23条而家话呢世都唔立咩？唔好话放嗰啲人重唔重要啊！屌你拉晒我，你肯做嗰几样嘢同唔做嗰几样嘢，我都杀你啦！系嘛？喂，大佬啊，呢啲叫成本效益啊，大哥，以小博大啊！呢啲叫真系玩杠杆啊，同老杠，你最好佢告晒啦！屌你个民主运动咪真系冇出路咯？用翁庆个讲法，系嘛？如果佢唔告你，你先惊啊！屌大哥！你仲攞嗰几条友去换？咁你不如话雨伞运动之后所有杀人放火强奸嗰啲都和解咧？屌你乜有乜捻嘢分别啊？我真系睇唔到个分别喺边度。 所以啲人先至走去怀念叶继欢啊嘛。你谂翻转头，即系喺度讲和解，喺度讲特赦朱经纬嗰阵时， 人哋系改朝换代。个政府希望减低嗰个矛盾，即系净系释放政治犯嘅咋，奸淫掳掠嗰啲唔算噶，大哥。你个差佬周街打人，我又放佢啊！你系咪黐线噶？ 唔系我尝试去咁样去咁样谂啦，即系。 不过你问我，我估你想尝试点谂噶啦？一就可能有老鸽，呢、這个我谂唔出奇。 唔系，我唔系咁讲。 吓、啊，你想讲啲咩？ 唔系即系嗱，呢一个咧就同佢自己啦，即系佢做咁多地区工作啦，即系有因为我即系呢几日好多人咧去巴林山尝试去巴林山，就话啊胡志伟都系个好人嚟嘅吓，即系跟得佢喺地区跟得佢咧，都觉得系大师傅嚟嘅系嘛，即系哇佢记嗰啲地区工作嗰啲嘢咧，都记得系即系倒背如流嘅，如数家珍嘅，即系一个咁重视地区工作嘅一个人咧，其实系好容易受啲街坊嘅意见所左右嘅。 即尤其是即你见啲街坊哇，即睇报纸哇，咁多啲政治犯啊，或者政治检控啲咩？喂，唔好教啦，系嘛，和和气气啦，系嘛。 喂，咁你又唔可以塞嗰啲街坊嘅说话咧，落、去即阿伟把口度、即我嘅理解、第一你有部分啱，部分错啦。胡志伟系好熟地区啲嘢， 系啊， 你睇佢出嚟咧 presentation 咧。有啲人覺得 一講到地區咧，好有信心啦。 佢喺區議會，我同佢做咗由99年開始做，同事做到我即系2010年啦，係咪？2011啦，唔記得咗啦，即係起碼11、12年啦。OK 嘅喎，佢講巴士路線嗰啲，講富山村個墳場啊嗰啲係 OK 嘅喎。但係咧，你一去到呢啲政治問題咧，對唔住，真係唔係佢嗰個即係 a piece of cake 嚟嘅喎。一讲呢啲政治问题睇到你睇佢而家佢做啲访问都系㗎。即系佢讲个咩深切道歉都解夹咁样㗎嘛。大佬唔系好惯咁样㗎嘛。佢根本就唔系咁嘅 caliber 嘅人嚟㗎。即系佢系一个好好嘅地区工作者。但系就唔系代表你嘅街坊系好多族涌住你讲呢啲说话。屌我做咗鸠廿几年啦区议员。 喂 有冇街坊同我讲呢啲乜嘢 咁其实。 有。但系唔多。同埋你两嘢答到佢啦。真系嘅，点会答唔到啫？边个制造出嚟嘅呢啲嘢？啲矛盾边个搞出嚟噶？你叫佢和解啊！佢叫佢和解先咯、啊，点解叫我和解咧、啊？戆居啊你！ 如果你连嗰个基本嘅是非都未搞清楚嘅时候，去讲和解，嗰、那个唔系叫和解啊！即系你 嗰、那个系叫屈膝啊！ 唔系叫求 投降、啊， 叫求饶啊！大佬，求饶唔等于和解啊！尤其系即系你而家系形势比人强噶嘛？ 你要弄嗰八个。嚟换我哋嗰二三百个可能咋吓？喂，我唔觉得 worth while 喎。喂，对香港嘅长远系冇好处喎。喂，点解啊？你系 justify 咗啲差佬喺咁样嘅政治冲突里边可以打七人啊，大哥？你有冇搞错啊？喂，如果我喐手，你系 self defence， 你要咁样去拘捕我，拘捕完你 arrest 完我，你制服咗我，你都唔应该揼我啦，大哥系嘛？即使嗰个系大贼都好啦，喂有咩道理啊？你问我呢、這个根本咧就有人可能系俾个 trap 佢踩落去，有啲人话系老鸽，有啲人用话佢系地区工作，即系做得太多，听得太多街坊讲。我话老共都似有手影嘅，有人同佢讲嘅，因为点解啊？佢氹你啊嘛，点解要氹你啊？因为你所有人压住咗去老共嘅对立面嘅林郑月娥。嘅曾俊华身上边，而家拉翻你翻嚟，因为点解啊？老共个谋略好清楚，赢咗啫，但系成个反对派系唔撑啊嘛。最容易沟嗰啲系边啲啊？咪就系你咯。 佢主动讲疑中留情嗰刻， 由嗰一刻开始，由嗰一刻开始，你已经中咗计。其实你唔应该咁快咁讲嘅。再加上又话加入政府啊，屌！跟住又话大和解啊，屌！你真系好似恨做官恨到即系发烧咁样啊，大佬系嘛？同埋喂，而家抗争完咗啦咩？和乜嘢解啊？平反六四啊？嗱，平反六四，我同你和解，我愿意同你和解，好简单嘅啫嘛。政治就系 give and take， 唔系大 你肯让呢个咁重要嘅 principle 嘅步，我梗系同你和解啦，睇下冇有得倾啦，唔系得寸进尺啊！而是在于大家有商有量啦，基本的原则、基本的立场，大家都是有分歧的。他氹你咁做，叫你疑中留情讲，叫你讲大和解，是俾个 trap 你踩落去咧，傻仔、懵仔，大哥。 喂，但系其实反映一样嘢就系、是、呢，即系佢呢种咁嘅区佬，从来未接触过大政策嘅人，无端端要走上去处理政治问题嗰阵时候，喂，佢明知自己反应慢嘅，遇到呢啲咁嘅问题，咪最多好似阿兄姐咁样讲，喂，我哋翻去倾下先知呢、這个， 翻去倾， 系啊。喂，其实咁样答。 或者我觉得好啦，有啲人就叫佢即係咩落台呀乜但即係但係咁讲，首先即係其实接二连三令我觉得係佢係唔适宜做主席嘅，真係佢係真係唔适宜做。 你错喎，你错喎， 係咪 佢呢种人先最适合做主席喎，反正我都冇意见。 我唔会压你㗎嘛，任你班人讲，讲完你有个 conclusion， 我咪跟住 讲。咁当然 ,Anthony, 你节目前讲你话唔系讲呢样嘢，但系你话佢身边有啲老甲系俾佢咁嘅 advice 佢，佢觉得唔出奇。甚至乎你话佢其实系引用咗嗰时候咩梁美芬啊、成成嗰啲建制派讲嗰七警系应该特色嗰啲嘢，亦都唔出奇。即系佢抄咗人哋嘅，屌你咪抄一半就唔抄一半嗰种啊，系咪？喂，我哋有乜资格啊？叫人哋做呢样嘢啊？同埋你系有数啦，你作为反对派，你我嫌你告得唔够啊，九条友告多几条啦，大家咪有抗争意识咯。是咪先要老共付出最大的代价咯，你连嗰三子戴耀廷大学教授、陈建文大学教授你都告晕咯，是咪即是香港民主已经被你打压到一个萌芽的状态啦，哥和平的抗争瞓下街咗噃，喂你都走去用呢个普通法去地方法院去告佢哋，坐几年唔同掟砖，因为嗰啲有争议，即使我同情佢哋都好，但你系攞唔到好多人嘅支持嘅，甚至乎攞唔到国际嘅支持嘅。如果你中共咁行呢一步嘅话，你都求之不得啦。有人帮你戰咗佢，大佬。从成个民主运动嘅策略咋，我唔系讲原则嘅角度啊，即所谓嘅原则嘅角度，意思就唔系个个人边几个俾人告，同埋承受咩嘅苦难嗰个角度啊。从民主运动嘅角度系有数啦，你最好唔捻老好和解，你咪继续咯。继续同我哋对抗咯，你老共咁捻得闲啊嘛，日日都喺度搞啊嘛，系咪搞完一样就搞一样，系咪？又话我哋人心未回归，又话以我为主咯，又话一国大过两制咯，咁你咪同我哋斗咯。只要我系呢、這个你系慈禧，我系光雅，大佬，我哋应该咁谂啊，作为反对派，你系慈禧嚟嘅。我是光雅啫，睇边个冚死啊，大佬。 咪同埋，与其讲呢咁嘅嘢，喂，你谂下嚟紧又讲普选，又有七一林郑啊上任，喂，佢根本好而家好似讲和解系冇针住个未来政治 schedule 出去打噶。 唔系，你讲老共定系民主党先？ 我讲我个民主党本身啊， 梗系啦，你咪中，我咪话好听啲讲，你就系中咗老共嘅枪。唔好听啲讲，其实根本你都系建制派一部分啦，难听啲就系戆居。 喂，同埋你有冇谂过一样？ 喂，佢其实就系因为迎接紧回归二十周年，习近平嚟香港，制造一个和谐嘅气氛，就焗你哋。唉，得噶啦，放心啦，我哋都转路线噶啦，我哋会好温和嘅。点解啊？因为你成班撑咗曾俊华，走去同佢对抗。而家咪一啖砂糖一啖屎咯。先俾啖屎你，唉，乖仔，放心，路线改噶啦，吓、啊，其实就睇紧回归二十周年，习近平嚟啊，大佬，吹紧啲和谐风啊嘛，咁你和谐，即系唔教叫人去抗争啦，咁、那个老细落到嚟香港，咪好落台咯，阿哥过完之后有固态复盟噶啦。 咪同埋再讲一样嘢，就係你见到永远呢个政府沉潜嗰一刻呢，就係佢民望升緊、其实三条七嘅民望不断咁样升緊，而你白鸽係不断再有机会突然之间咁样失言，令到自己人係出现咗一个茶杯里的风波嘅话呢，其实係帮緊成个老共係有时间走去玩佢嘅嘢嘛，係囉。 佢有机会喘息嘅空间。 嗯。 係咪即係好彩就係、是、即日嗰段新聞就即日道歉即日收返。 嗯。 如果唔係你真係大鑊。你真係好大鑊。因为其实你已经係成个反对派阵营里面嘅龙头嚟。你係第一个 back down 俾我感觉係。 嗯。 係无厘头鸠咁 back down 嘅大佬。我都唔知道你 back 得，唔知道你 back 咗啲乜嘢翻嚟。 最惨就系啊 你 get back 咗啲咩翻嚟？我知啊。 最惨就系恶少个根基 啊。唔系咁佢和议嘅啫，所以你见到冇乜人理佢噶啦，到最后。 唔系都俾人屌到扑街嘅都。 唔系，所以佢哋咧后期咧就执住法治嗰样嘢，咩法治精神嗰样嘢嚟讲，咪屌多鸠鱼啦。讲我头先嗰啲 point 就中啦。如果从政治嘅抗争嘅角度，从共产党国力嘅角度。唔系嗰啲法治啊，屌你真系！法治系我同你定出嚟嘅啫嘛，理论上本来系系嘛，不过你当权嘅，你同我定咗之后，屌你过手，我就话法治啊，大哥 都唔系噶，即系你梁美芬嗰啲所谓嗰啲法治论咧，其实都系 double standard 噶， 咪梗系啊！ 即系嗱，你谂下佢 老共嗰啲都系 double standard 噶， 咁 系嘛？ 喂，佢嗰班建制派去走去支持嗰个七警嗰啲，唔系 double standard。 系啊，佢嗰阵时就唔会话法治有问题噶，系嘛？佢叫特赦七警就冇法治问题吓、啊，你特即系你叫做特赦，即系泛民就有特赦法治问题啦。呢、這个就 唔好叫佢特赦啦，你唔好喺度摇尾乞怜啊，大哥。 人哋喺大陆读法律嘅，咁你就唔好用人哋嗰种逻辑就去掠夺香港啊嘛。 同埋你特赦，你真系自认有罪啊嘛，大佬啊！系嘛？即系嗰样嘢就变咗求饶噶啦，真系。 咁你主动帮共产党吹和风，咁你见到林郑咪或者成个特区政府又多几日时间俾佢慢慢挽回归二十周年咯？你见我哋仲有一个讨论系针对建制派嘅咩？ 唔系啊，嗱，其实咁你正正而家见到老共嘅弱点啊，大佬，即系佢既然佢咁重视咧，呢、這个习近平喺二十周年回归嘅时候咧，落嚟要咁大要大张旗鼓咁有面子咧，其实你正正就应该逆操作。系嘛？你见佢咁重视， 全面唔合作， 系啦，就系、是、咁样噶嘛。 同埋你作为反对派，其实我上一次都有提过嘅，即系话入去做官场嗰样嘢嘅时候，或者系呢、這个移中流程嘅时候，其实即使话系阶段性嘅抗争都要，杀到埋去七一之前，系、全面不同你合作。 系啊， 你一定要咁做。 喂，等佢紧张都好啊，大佬啊。 喂，佢跟住先知道佢要保飞啊嘛。喂，你唔使付出代价嘅。当你全面压住落去，即系呢个林郑月娥同大部分个香港人对抗，其实主要系同我哋泛民或者反对派对抗嘅时候，喂，你唔使付出代价，喂，我起码都要你灰头土脸啊！ 喂，所以第二 你自讲嗰班友咩飞？ 唔系，所以第二节嗱，阿罗永聪咧，其实嗰个系个牵使嚟嘅，你见到阿朱海迪同埋阿长毛 iso 你自己，咁你就要立翻佢翻嚟，因为而家你见到朱海迪不断咁样喺政府各个唔同工程里边嗰啲细节攞出嚟，如果你一发大佢全面不合作嘅话，喂，你真系可以差能住，喂，习近平嗰啲咁嘅剪彩仪式全部都系喂对香港嘅经济有祸害嘅， 同埋你唔好对 CY 2.0 咧有任何嘅幻想。 嗯， 你其实以为咧佢系，因为你嘅背后嘅假设就觉得佢系好过 CY 嘅 ，That's why 咧你先会话移中留情嘅啫 ，That's why 你先会话大和解嘅啫，你唔好咁谂，即使你真系心里边咁谂，都唔好咁做。 嗯， 更加咧就系起码由而家到七一之前，一定唔可以觉得俾人觉得你哋系和稀泥。 嗯 ，back down 咗佢，因为你要去付出代价嘛。你要去付出沉重的代价嘛？佢咁硬局呢一个嘅林郑月娥嘅时候，系咪过去嗰几年里边咁样撑 CY？ 喂，你要个批啊！ 喂，咁其实去到 喂，我有咩办法要个批啊？喂，我哋作为反对派，我哋系弱者，我哋冇实力，我哋冇筹码，我得一样嘢嘅啫。唔同你合作， 咪同埋要提自己嘅主张咯。喂，咁既然上次你讲特首选举唔得啦，今次再讲呢个全面普选立法会咯，你要有自己嘅议题，令到人哋话喂唔系呢？原来而家喂呢个反对派仲做紧嘢噶， 同埋话俾人听 ，CY 2.0 系同 CY 系冇分别嘅本质上， 嗯， 唔系因为换咗个人好睇少少，因为嗰个男嗰个系女，即系好似嗰阵阿林郑咁答法， 咪同埋你再见到喂阿三条七佢想去述想去攞呢委任状嗰张相已经可以大做文章啦。喂，以往喂特首同埋呢个国务院总理系平起平坐噶嘛？喂，到而家系紧见国务院总理，你咩料啊，大佬？喂，香港特区，喂你有自治权，你嘅政治地位，喂应该系同国务院总理系平起平坐噶噃？去边度啊？ 虽然嗰件风波好快过，但我不得不讲嘅就系咧，即系你成，我其实个重点不在于去批评胡志伟或者批评民主党，系在于你由而家到七月一号成个反对派如何定位，如何去处理同 CY 2.0 嘅关系，而呢啲咁嘅错误咧系唔应该犯嘅，系唔系 poppy 喺呢一刻去犯嘅？你话日后。即是睇定啲 ,wait and see, 及实佢咁都仲话好啊，係咪而家点呢？既然人哋俾啲 tips 你，罗永聪话佢话啫吓，我第二节讲咗㗎啦，话佢 ISO 嚟咗朱海迪同长毛就拉返佢埋嚟啦。咁你咪壮大返你自己成个反对派嘅力量囉。咁你先有机会啊，你唔好成日俾人分而治之先得㗎。人哋讲两句话，嗰啲咁嘅激进派啊、自决派啊，即系唔好立啦咁样，你更加要立翻翻嚟。 借佢嚟去打你啊，大哥， 嗯、 打你老共啊，大哥，咁你咪有數講咯。 嗯， 仲系人哋主動提啊，唔系你自己撲埋去，大哥。 喂，差唔多啦，系嘛？ 差唔多啦， 屌。咁啊，喂，我哋講少少啦，因為其實呢單嘢好緊要嘅，就我哋下一節翻嚟講啦。嗰個。 全面三大撚門，一個肥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燒藥丸，屌你放過；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有出律師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交風交雨，屌你！ 喂，你講咩啊？你個唔加咗？ 你真大鑊，我真係準備著。 花生多飯食， 我哋最積極。 HKP 一百萬，好特別，我係燒藥丸。 我是郑经翰， 我是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